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再有公屋的公用设施有零件脱落，伤人事件发生，事发在晚上十点几，一名男子在天耀村耀康楼乘坐电梯的时候，怀疑被电梯顶部一块铁片打中，口部受伤，送屯门医院救治。出事的电梯一度不能够打开，要由消防员破门救人。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58克怀疑氯胺酮，拘捕名本港男子。海关说这批怀疑毒品分别装载在105包纸袋，藏在一名入境旅客的内裤。被捕的41岁男子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国际方面，在可能对伊拉克开战的问题上，北约出现分歧。西班牙外长指责法德两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警告说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可能受到邻国伊拉克的威胁。法国、德国及比利时否决美国根据北约机制提出保护土耳其。西班牙总理阿斯纳及德国总理斯罗德今明两日召开每年一度的峰会，预料主要讨论伊拉克问题。伊拉克官员说希望俄罗斯在安理会一旦通过开战的决议就运用否决权。伊拉克石油部长表示俄罗斯是他们的盟友，希望莫斯科作出正确决定，避免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法国访问，他会和总统希拉克商讨法德两国提出核查伊拉克武器的新方案。欧盟介入北韩核危机的努力受阻，欧盟原本想组团到北韩和北韩领袖金正日会晤，商讨停用核设施，但欧盟轮任主席国希腊的外长表示特使团要押后启程，因为金正日无法与他们会晤。除希腊外长之外，特使团还包括欧盟外务专员索拉纳和外交事务委员彭定康，他们原本想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到访南北韩。天气方面，天气概况，一股潮湿海洋气流昨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早上有薄雾，港内能见度曾经降至4000米。另一方面，一道冷锋昨日在华中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这个冷锋会在本周中期为广东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有几阵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天气稍凉，同埋有几阵微雨。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19度，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喂，我走啊，请你翻屋企啊。 嘿，千祈唔好，你啱啱食咗药，反应迟钝，精神唔得集中，容乜易发生意外噶？ 咁严重？ 梗系啦，喺药物影响之下，以致冇能力妥善控制架车，系犯法噶，最高咧会罚25000蚊，同埋入狱3年，仲会扣10分添噶。 哇，咁我都系唔揸车咯。 落车啦， 爸爸，我第时揸车都要好似你咁醒啊。 好，不过要记住，揸车时刻留意路面情况，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噶嘛，好似司机胡乱切线，行人乱过马路咁。 系啊，头先咧嗰个人一路打手提电话，望都唔望走出马路。如果唔系你时刻保持警觉，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啦。 所以揸车啊，真系一眼观七，打醒12分精神噶。 时刻警觉，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 情人节你可能有人约， 可能冇。 你可能系中大旧生， 可能唔系、啊。 你可能好想揾杜文蔚陪你， 可能好唔想。 你可能好想喺2月14日情人节听到 Joey 听邓建宏、Umiko、萧正楠、郑中基喺人间迪亚定情音乐会为你唱情歌。 咦，好啊！ 2月14日晚7点，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人间迪亚定情音乐会，想攞飞请留意 Radio Two 人间迪亚。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好啦，咁啊，翻翻嚟， 系 夜晚啦， 夜晚 啦，即刻星期一， 系啦，要讲咧嗰个上个礼拜讲开啦，咪就有个嘅神父啦，就叫 Andrew Ringgate。嘅神父安德烈神父啦，我叫佢做，咁佢就喺1月8号就接受美国嘅传媒去访问嘅时候咧，因为其实呢个神父不嬲都讲嘅一啲末日嘅事情啦，佢系隶属于罗马天主教原始教派嘅宗派嘅，佢系即系罗马天主教而家就唔系太认同佢嘅做法噶，但佢都系属于罗马天主教，不过系原始派嗰班，咁佢亦都好多私底下嘅朋友嘅，佢呢班私底下嘅朋友又好有趣嘅，全部都系嗰啲特异功能人士嗰啲咧，即系识得通下灵啊，有预知能力啊等等。 哦，所以就系即系天主教嗰、那个，即系而家教廷就唔系几中意。 系啦，因为觉得佢偏咗少少啊，咁样 邪少少。 佢又唔系觉得佢邪，佢一个偏咗少少。咁佢就喺1月8号就接受访问嗰阵时咧，就讲到啦，就话佢预，因为佢唔系特登想预言噶，因为佢每次系突然间收到一啲息怒。或者突然間有啲人喺佢身，即係有啲聲喺佢腦度講嗰啲嘢， 咁係咁樣嘅。 係啊係啊，佢自己講翻出嚟。但佢每一次聽完或者佢收到啲息怒咧，佢都唔會信曬嘅。佢就揾一個班朋友就話：喂，你收唔收到嗰啲息怒先？我聽嗰啲同你聽一唔一樣先，大家對一下。咁又咦一樣喎、啊、咁樣。 對到先講。 係啦、啊，咁對到最一月八號嗰陣時佢講出嚟嘅時候，因為大家佢嗰班人裏面都對到嗰、那個、啊、個預言咧，就係話。在90日之内呢美国中部将会有一个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咁但是他们全部人都看不到，即感觉不到那件事是什么来的。即包括他即当时那些传媒人问他呢，说会不会是核爆呢？不会的话会不会是这个叫做死呢？他说不会。咁会不会是有些恐怖突袭呢？他说都不是这样。他完全讲出来他觉得不像。咁就話啊，咁你講，咁你乜都唔係，咁冇嘢會發生噶咯喎，咁樣，但係就冇人數到係穿梭機爆炸啦、 啊， 真係冇人數到嘅。 咁呢個你估都估唔到， 估都估唔到， 真係估唔到啦， 估唔到。咁佢就仲要中咗，真係美國中部發生，咁亦都係真係90日內之內嘅事。咁呢件事之後，當然啦，即係我上禮拜都講咗，佢竟然係即係近期嚟講中得咁緊要一個嘅事件啦。咁啲傳媒人即刻再揾翻呢個神父出嚟講，咁、那個神父其實佢都話，其實嗰日佢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佢都心都寒埋出嚟嘅，因為第一佢冇諗過係有穿梭機可以爆炸，應驗一個預言啦。第二就係話佢都唔知道呢個係咪佢所預言嘅嘢，佢話佢都好兩難啊，即係佢覺得咦好似又係，但好似又 咁嗰啲 friend 收唔收到？ 係啦，嗰啲 friend 又即係佢即刻揾嗰啲 friend 嚟討論呢件事咧，大家一齊圍攞再傾呢樣嘢。咁大家咧大致一致正即係認同咧，其實嗰件事就應該係呢件事嚟㗎啦咁樣。咁之後咧，咁嗰、那個即係啲 咁佢有啲咩好即係覺得更加吻合嘅情況係令到佢哋覺得即係。 啊，都 係超級機爆炸。其實佢裏面有啲即係嗰班人咧，即係嗰班所謂嘅都有少少預知啦，冇錯。有啲就因為見到啲所謂嘅佢即係嗰個感覺裏面咧，係見到一啲嘅光線或者叫光柱咧，係天空嘅咁樣。但係嗰啲嘢就全部係當時佢哋感覺嘅時候係講唔出係咩嚟嘅。但係你睇翻個片，即係睇翻電視嘅畫面嗰時候，佢就覺得就似啲畫面嚟嘅，係啦。咁所以佢覺得似係呢個 case 咁樣。咁變咗嗰啲傳媒人就問佢啦，咁喂，咁如果你咁講法，因為呢個神父都經常講一個叫做 end times 啦，即係一個最後限期嘅時間啦。咁佢話如果係咁，其實你可唔可以再講你哋之前佢哋都講緊啲預言嘅，收到啲咩 information 咧咁樣？咁嗰個神父都講，其實咧，即係上次我都講咗少少啦，就係話嚟緊咧，如果無緣無意外咧，就係、是、會有一個喺美國中部，應該係 Kansas City 有個9.9級嘅大地震咧、可能大長達維持一個鐘頭嘅大地震啦。但佢話咧，其實與此同時呢件事嘅事情咧，其實係會有一架美國嘅超級大嘅戰艦啊。佢話就係、是、會突然間沉沒咗嘅。但係呢個戰艦沉沒咗嘅時期咧，係會死幾千人。咁佢就話如果以一個死得幾千人嘅美國戰艦嚟講，可能呢個係一個航空母艦都唔定。 咁會唔會係今次伊拉克？ 係啦，冇人知啊！即係佢而家講緊呢樣嘢就話，即係佢講緊邁向末日裏面出現嘅情況會係咁樣，即係包括有嗰個地震啦，包括有個超級嘅戰艦會沉咗啦。之後就係佢講到嗰個叫做 咩啊？ 我醒未啲？ 要唱翻首歌， 唔使。 你镇镇定， 即系佢沉没咗，咁之后就去到一个去到两年后，咁美国就会俾一啲外来嘅嘢入侵啊嘛吓。咁而佢其实有讲到一啲嘢系几匪夷所思嘅，因为咧 佢話呢入侵上個禮拜咪喺度講緊係乜嘢入侵嘅？ 外來嘅嘢唔會係地球上嘅外來人嚇。 但係咧，佢有到佢有少少預言嘅，佢就話咧，佢又話有可能咋嚇，佢冇話肯定。佢話呢個入侵美國嘅嘢咧，有可能係就係聯合國或者係而家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去入侵美國。咁但係佢係以解放美國為名。 點解佢係 quote 咗佢嘅外來嘅嘢？ 冇人知啊！即係其實而家佢所有嘅言語，佢包括佢自己都唔知嘅。即係佢都講，其實我係收到一啲聲明，同啲佢身邊嘅人對完之後，佢都講翻出嚟有可能性發生。 但 係 點樣入侵美國啊？佢嗰啲佢嗰啲大佬佢嗰啲佢啲武器，佢先至係收藏最大殺傷力嘅， 冇錯啊！即係諗下佢其實係哇，大佬你兩年後其實都係佢係美國，即係美國未兩年後都係世界 超級強國、啊， 都係強國，冇人敵得到佢啊嘛！边个可以有权侵入到佢啫？除非 佢哋而家秘密做紧啲嘢啦。 系咯，即系依家咁，你做少少，佢已经要嚼你。 系啊，同埋你 想过我系嘛？ 边个可以控制到联合国啫？系咪先？咁你话两年后咩世界真系唔知啦。咁但系当然佢唔系讲紧我哋嘅两年后啦，即系讲紧嗰啲事情发生嘅两年后啦。咁佢就话之后其实佢有好长好长嘅嘢嘅，即系包括到时可能突然间有一刻嗰个教宗系被行刺啦，但系系假死嘅。是假死的、哦、之后呢到时意大利就会有一个内战发生啦。咁呢、这个假死嘅教宗就会匿咗去第二个国家。咁即係一连串好多嘅情况出现。后来就会有一个地球有个三日嘅日子係全部天係黑色嘅。 哇，如果佢假死即係佢特登想应验嗰啲预言嗰啲乜嘢。 唔係佢话呢嗰陣时其实佢係假死嘅，因为呢佢唔想俾杀佢嘅人知道佢仲未死。 哦。 即係佢话佢哋个预言版本係咁啦。咁、但係个问题呢就即係当你传媒问得佢好好嘅，咁佢就问佢就一样嘢就话，咁而家个讲法系咪即係话我哋喺呢几年就已经会发生一啲关于末日 嘅 事件咧，咁样。咁我神父讲得，哇！我真系觉得佢讲得几好， 现场即答嚟讲系非常之好啦， 好好。佢就话咩咧？佢话其实根本咧，你哋咁样谂系好肤浅嘅。佢话因为其实如果以上帝嘅角度嚟讲咧，佢哋冇时间呢样嘢嘅。 嚟就嚟， 唔系佢话咧，其实每 好大体啊，佢答得 系啊，真系答得几好。佢话唔系讲时间嘅，即系佢觉得你哋 喺度讲咩？ 佢话咧，其实根本例如即系讲紧上帝安排咗一个末日嘅过程咧，其实系讲一啲事情发生，再继续一啲嘅即系循序渐进嘅事情发生， 就唔系突然间熄灯嘅， 唔系突然熄灯，即系话 唔系暗灯， 咁你咪冇咁惊咯？你听佢咁讲， 即系佢意思系话咩？例如可能佢讲紧比喻啦， 即系我打你，跟住你打佢，佢打翻我，跟住啪揽住一齐打，跟住啵， 唔系 咁嘅， 即系话 中间可能系我哋可能会去食下饭嚟，而家翻翻嚟又打过， 发生感情， 跟住 有啲浪漫嘢先， 即系例如佢，我俾个 example 就系佢嘅意思就话可能如果发生伊拉克战争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到北韩发生战争呢样再几多时之后发生咗咩其实系事件败事件嘅，即 系因为嗰件事所以呢件事 即系连系啦、一路连系落去，即系话佢嘅意思即系话 一系列嘅因为所以 系啦，即系佢意思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咩咧？如果第一件事发生咗之后，第二件事系拖咗一千年嘅咧？个末日就系继续拖落去咯，即系佢系讲紧系唔系用时间嚟到去衡量，即系话如果呢场巴格达战争，即系讲紧比喻就吓、可能系一个末日嘅先兆一件 case 嚟嘅。如果呢场战争系打唔成嘅咧，可能拖咗200年之后先打咧，咁、就系200年之后先发生咯。 即系事在人为， 系啦，佢根本上帝系唔会 set 一啲时间俾你， 即系唔会话2006年1月2号熄灯， 系啦，佢系唔会嘅，佢话根本就系一个程序，睇你人类点样去控制个历史。同埋控制個環境， 咁我哋應該真係打電話俾部署喎。係 啦，嗱，即係孤物論究竟係真定係假嚇？咁、 都揾人打俾佢喎，應該揾人打俾佢。 佢聽唔聽咧？可能係佢只狗聽喎。 可能佢真係癲咗，佢仲去嚇。佢咪真係癲咗咧？呢排 唔係，我諗佢係一定打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神父講得好啱，就係其實根本成件事就係、是，就算有末日嘅程序嘅，根本就唔係上帝俾嘅啲時間嘅限制你，而係睇你人類點樣去揣摩個過程， 佢唔係你老細嗰啲。 我哋而家個控制權都係喺我哋自己手上。 係啦，即係話 操縱喺自己度。 即係佢話可能你，即係佢意思就係話， 如果你睡得掂啊，阿撒旦姆係嘛，同阿布殊整翻場握手言和嘅戲。 唔係你，所以你見唔到嗰日德國外長哇對住呢個美國， 射佢 鬧到幾勁。我第一次見到德國咁樣鬧美國嘅，我真係好佩服佢。 佢直情好夠僵， 好夠僵。雖然佢鬧嗰陣時都有少少。 窒下窒下， 都唔敢直視。 係， 但係肥個導彈過嚟。 但我覺得德國呢鑊真係， 但係嗰個 Rumsfeld 真係坐喺度都無奈， 無奈啊， 無奈。 即係諗啊，呢個德國竟然， 因為而家夜晚翻到做完，通常而家做完夜媽媽之後咧，翻到屋企未瞓得著噶嘛，咁啊嗰個時間咧就直情係啲 live 嘅， 係啦， 嗰啲訪問， 係啦， 嗰個 cut 嗰個叫嗰個係巴格達嗰個。佢發言人喺度係咁咳幾下先，有睇到嗰次啊？ 啊，即 係咁咳，但其實佢都佢嗰啲氣都好好嘅。我成日覺得，因為而家成個氣候咧會鋪到，覺得嗰啲伊拉克嘅方面成日都講大話噶嘛，佢哋。 嗯嗯嗯。 之後就哇，佢哋講，但如果我就假設，如果佢哋嗰啲 live 嘅訪問全部講緊嘅都係大話，即係佢哋話我哋冇啊，冇啊，我哋好合作啊，即係呢啲噶嘛。咁我自己假設咗，如果佢哋全部都係大話，哇！佢哋啲氣真係～ 我但就算佢有又點咧？即我心諗，喂，嗰邊 你自己都有啦。 即我心諗，伊拉克話冇啊，我冇啊，我冇。咁佢美國就話你有，我一定打你。 係啊，你都 係。北韓咧話我有啊，但我 都打 你。但佢冇話，佢冇話而家打啊嘛。我話而家唔同你傾，我唔同你打。咁我咪真係話啊，做乜鬼？ 其實係咪伊拉克同啲北韓？ 联合咗啊！ 倾掂咗数，嗱，我哋有同一样嘅嘢噶，你就话有，我话冇，睇佢打边个。 我谂唔会嘅，要倾掂咗数咧，嗰日咧呢个鲍威尔已经又讲嗰啲，又将嗰啲接听到嘅消息摆上网噶啦嘛。不过唔系，即系我系讲翻个神父先啦。佢讲呢个 point， 我咧即系好答到我哋一般人嗰个疑问啊。即系谂下，我哋不嬲，其实我都系咁谂嘅，我都以为有时间嘅限制。 几好啊！呢个答案可以 apply to 所有以后有啲咁嘅问题。 系啊，冇错啊，冇错。 上次话系， 系啊， 你系会发达，不过 未必系有时间， 未可能系下一世。如果你今世唔把握嘅话，或者你烂条肉链， 咁咪好容易，好容易做咯。 前世我见过你，跨越世纪，天天追你索晒气，一旦跳起，埋怨我吓怕你，搞尽路执，想要接触你，失事客机，离你有数百里，不用送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机，谁也会占有你，胆大到死，像劫匪，一眼的接触，致命轻易被征服。想要趁着讲，我为你补足，一起庆祝，这一晚太瞩目，越放松双手，别要拘束。原来是我太兴奋，我差一点失控，我穿梭时失事客机，离你有数百里，不用送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机，谁也会占有你，胆大到死，像劫匪。一眼的接触，致你轻易被征服。想要趁接感，我为你补足，一起庆祝。这一晚太瞩目，越放松双手，别要拘束。原来是我太兴奋，我差一点失控。我穿梭时Red Alert. 陈医生，歌名叫做《第一类接触》。 一点二十五分啊，继续夜妈妈与夜爸爸吓。 咁同埋讲到呢个神父咧，你记唔记得有一次我咪讲呢个在坊间所有人认为他是敌基督的叫 Matthias 的人啦咁原来呢个神父咧，即系包括呢个神父咧，都系认定咗呢个 Matthias 咧就系敌基督嘅。 嗯， 即系佢写到明讲到明，佢话嗰个人就系敌基督啦。咁但系即系唔知道嗰、那个即系而家坊间，因为佢自己从来都唔认佢自己系敌基督嘅，包括佢嗰个代言人啦，呢、這个。Benjamin 咧，永遠都話唔係嘅，嗰、那個係一個基督。 嗯， 佢哋真係降臨咗啦咁樣。咁、啊、但係呢個神父竟然話佢係敵基督嘅時候咧，咁如果嗰個真係敵基督嘅話咧，就已經即係喺度啦。即係如果你講緊啟示錄嘅預言 係 啦嘅人存在咯嚇。咁、啊、變咗嚟緊，即係究竟有啲咩事會發生咧？咁即係我如佢所講咯，啊、應該係唔係時間咯，而係我哋睇下點做咯。 咁就要留意多啲新聞啦，真 係。 或者，但係留意到，如果真係我哋又走唔到嘅喎，我哋有冇太空船？咁我哋 有擺個事件大事件落係，冇咁快嘅， 冇咁快嘅。 你有冇啲嗰啲影子政府嘅資料？ 你突然間咁問我啊？ 係啊， 點解咁問咧？ 你唔好問，唔知咧？你話咧？ 你冇咁膚淺啊！ 唔知咧？ 影子政府咩？ 我覺得收音機旁邊嗱，一係做個 survey 啊， 乜嘢又 睇下有冇聽眾想聽影子政府啊？ 我冇乜影子政府嘅資料嘅。 哇！你咁哇，你直情係好病頭先你個樣。如果你咁样向人求婚，人哋唔会觉得你系善思啊！ 我做咩无端端向人求婚？ 喂，但系我有三条料讲嘅，系咪我哋仲一条？ 系冇错，這個、呢一个咧，呢份报告咧、 就是，你唔好就咁避咗我 避咗先啦、 啊。 仲有半个几钟。 嗱，18723888，如果想听影子政府，唔该嚟支持，俾阿云海睇一睇，等佢嗱，唔使讲啊，呢啲啦，唔使讲噶。 我哋讲翻呢个第三样嘢先。 你而家应唔应承去搜集一下资料先？从你嘅角度嚟睇，你自己再睇一次个电话先。 我哋继续讲下呢个 影子政府。喂，我而家帮大家快啲打，即系直情系快啲操上嚟啦。 大家好眼瞓噶啦。 影子政府有你可唔可以讲咧？其实 我惊我冇乜资料。 唔系，其实你有嘅资料讲晒就得噶啦，唔使讲太多。只要你有嘅资料， 睇低佢。 即系我十五分钟都杀嘅。 好，睇低佢。好，搵人。 唔好揾日啦，就下个礼拜一啦。 唔好，下个礼拜一有啲嘢要讲。 咁系，你攞俾我睇。 喂，唔好压时间啦，讲埋第三条先。 嗰个咧系再下个礼拜，我应该讲嘅点？ 得啦。 唔系， 佢好病，佢成日收埋啲带唔拎出嚟。 唔系， 而家要真系操上去攞搜查令嗰啲。而家唔系士兵，你讲你已经被包围嗰啲咧，射水炮撞你门噶啦要。 我系迟话俾你听点解？嗱，而家快啲讲点解咧？就上个礼拜一咧，嗱，头先咪讲咗布殊总统有个预算案啦，讲咗啲咁奇怪嘅嘢啦。在同一日咧，其實咧喺梵蒂岡就出了個 report 嘅。 嗯， 咁呢個 report 咧，我就真係唔明點解突然間會掉咗個 report 出嚟，仲要係即係又係咁奇怪嘅時間咁巧合，又撞埋同一日出。咁就喺梵蒂岡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咧，有一個神父就負責一個統籌啦，就喺個記者招待會出嚟咧。其實佢哋都好識做 marketing 嘅，佢哋就講俾人聽。其實呢份報告係講乜咧？就係講成個梵蒂岡。做了很多年的搜集資料和信仰的調查，他就講回梵蒂岡和基督教和天主教和基督徒怎樣去看 New Age， 即是新世紀運動這件事，即是新世紀運動包括什麼呢？包括是冥想啊、水晶啊、通靈啊，包括外星人都是啦，包括一啲 睇相 啊，所有呢啲嘢都係 New Age 嘅嘢啦。 風水嗰啲就係 風水 New Age。 New Age 係啦，風水當然都係啦。梵蒂岡呢份報告裏面有講到風水添，咁仲有講到新嘅教派或者係啲舊嘅教派而家重新等等啦。咁就係嗰日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咁就講咧。梵蒂岡點樣睇呢啲嘅教派，同埋佢哋點樣去分析呢啲嘅教派，同埋分析 New Age 所有嘅信仰，佢哋點樣去釐定呢啲嘢咧？咁樣，咁其實呢個 report 出嚟其實已經怪怪地嘅。你呢個梵蒂岡做啲咁嘅嘢做乜咧？咁樣，咁 啱梵蒂岡咧收好多料，關於全世界嗰啲有關呢啲嘢，即係嗰啲風水啊，問一問下李成澤，喂，究竟嗰單嘢係點㗎？喂，你點知啊？咁樣， 我諗 跟住又問下阿邊個阿狄峯嗰啲獵峯啊，成班操上去。 我諗梵蒂岡嘅資料搜集真係好勁， 係咯，好勁啊！ 一千人啊！ 我諗 你同我去揾曬，你同我去揾曬關於預知未來嘅任何一種方法， 有一個人唔係應該咁講啊，有啲人咁樣講啊 邊個咁樣講？ 有啲人咁樣講，就話咧，其實梵蒂岡咧，反而其實可能係全世界情報組織係最好嘅， 佢先至 係 CIA， 即係有人咁講，因為佢哋可能手有資料係更比所有國家更加， 因為佢係好低調， 佢好低調， 你又唔知道。 同埋可能全部神父可能有個 backup 一個系統可以輸入資料嘅，你唔知噶嘛呢啲嘢嚇，呢啲有啲人咁講啦。咁嗰份報告咧就出咗嚟嘅時候咧，就佢喺基督教會咧就講一樣嘢好笑喎，佢就話佢用一個 Harry Potter 即係哈利波特嘅嘢嚟到去巫術嚟到去講呢個基督教會。咁佢就話咧，其實成個New Age 所有啲人信嘅，或者佢哋一啲就甚至佢哋講緊信教嘅人去玩呢啲嘢咧。佢都唔覺得係好過分嘅啫，甚至係啊，佢哋咁樣即係去開個記者會，甚至佢哋話咧，佢哋都幾認同《哈利波特》裏面呢啲故事嘅內容嘅嘢添。咁呢樣嘢其實講出嚟幾令人匪夷所思 啊！ 因為諗下俄羅斯東正教同埋英國有啲聖公會都已經鬧《Harry Potter》裏面鼓勵巫術啊嘛，其實係即係佢哋覺得係反聖經噶嘛呢啲嘢。 同埋聖經裏面講唔係唔可以參拜偶像。 係啦，唔可以參拜偶像啦，唔可以行邪術啦，等等等等。但係梵蒂岡個記者招待會，甚至佢講到《Harry Potter》，原來佢哋幾認同佢哋個做法。佢話點解咁樣講咧？就因為佢話咧認同裏邊《Harry Potter》裏邊嘅。中間即係正邪係好分明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係幾支持咁，但其實呢樣嘢我聽落我就覺得有啲覺得吓咁正邪分明咁你就咁樣認同，好似同宗教好似有少少唔同喎，係咪先？咁我就即刻唉好辛苦啊，即刻將成份個report 就 印咗出嚟 啦。咁其實個整份 report 咧就即係喺梵蒂岡嗰度攞嘅。咁整份 report 其實佢本身有九十幾頁嘅，咁啊即係睇到我都攆到我都真係眼都花埋嘅啦。咁我當然我都攆曬啦。咁裏邊講嘅嘢咧就 係講咩咧？可唔可以撮要啲嚟咧？ 撮要其實好得意嘅。佢成份嘢咧，首先佢就將一個好哲學性同埋好宗教性咧，嚟去講翻佢哋點睇 New Age 呢樣嘢啦。同埋佢哋覺得分析每一個 New Age 嘅活動，包括水晶啊、通靈啊等等嘅嘢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呢啲究竟係咩嚟？ 咁佢哋覺得點啊？ 其實有啲咧，佢寫出嚟就冇一個佢哋嘅立場嘅。但係咧，佢有一樣嘢講咧，即係由開頭講落去咧，其實都幾。挑戰到一啲信教嘅人嘅，佢哋講咩咧？佢話其實近年嚟咧，佢哋覺得信基督教、信聖經人其實係都幾下滑嘅個數字，同埋佢哋覺得咧，呢啲信教嘅人咧，去一邊信聖經，一邊去進行 New Age 活動嘅人咧，亦都好多。亦都年輕一輩咧，就反而中意 New Age 嗰啲嘢多過去信教嘅 嚇。 咁佢哋覺得點解嗰啲 New Age 嗰啲咁吸引咧？我哋就嚟分析一下啦，咁樣一路去講嘅。但係佢一路分析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佢就冇去否定咗呢樣嘢嘅。即係反而覺得啊，其實呢樣嘢又覺得幾似一啲嘅宗教嘅思想、哦。但佢有啲人話啊，呢樣嘢講出嚟咧就好似有少少違背宗教思想啦咁樣。但有幾個 point 咧，我睇完我都覺得幾好笑嘅。包括其中一個 part 咧，就係講佢點樣睇文迷 嚇， 佢點樣 通靈文迷。 咁嗰啲除咗啲碟仙嗰啲，全部都有曬 research file。 誒，絕對有啦。但係佢講到通靈文迷咧，我睇完我就話嚇。梵蒂岡咁樣睇通靈文米， 佢哋相信啊！ 佢哋即係當然相信有呢啲事情發生啦。咁佢就話咩咧？佢話佢哋相信通靈嗰啲人咧，即係識得用呢啲所謂嘅 channeling 嘅方式，同一啲嘅高屬靈生物，即係 spiritual 嘅物體咧去溝通咁樣。咁而呢啲溝通嘅情況之下咧，佢可能得到一啲答案，或者得到一啲嘅安慰，或者得到一啲嘅預知能力等等。咁但係喺梵蒂岡嘅報告裏邊，佢冇講到呢啲係邪靈，佢反而調翻轉，佢話。呢啲一定是天使啦， 吓！ 我都谂紧， 即系佢话问米嗰啲人是天使， 唔系问米里边嗰啲人咧，接触到嗰啲灵界高等嘅灵界， 嗰啲系天使， 可能是天使啦。 其实佢哋系咪想包装过佢哋去即系既然头先你阿云海话即系相信正统宗教嘅人是下滑咗，其实佢哋咪想再即系重新 restructure 佢哋嘅宣传策略，咁所以即系， 其实 我哋嘅包装系好嗰啲硬硬脚嗰度啊嗰啲噶嘛，两个壳咁喺度嗱喺度开啊嗱个上我哋啊。唔係嘛， 反而我覺得其實成份報告裏面咧，我覺得佢有個動機係咩咧？因為好多以前信教嘅人都信咗呢啲所謂嘅 New Age 嘅派系嘅嘢咧，可能佢本身其實唔係話唔信基督教，唔信天主教，唔係唔信聖經嘅喎，不過佢覺得對嗰啲有興趣咁解嘅。咁可能而家天主教就覺得，不如我包容你，你都可以去玩一下嗰啲咯。不過你又唔好唔翻 church 咯，即係啦。其實有少少，咦，都講得幾～ 幾怪誕嘅，但係佢又點解要咁樣講？ 其實佢退後咗一步啦。 其實佢係退後咗一步嘅，因為佢係有少少妥協咗啦，有啲嘢， 即係都唔話你嗰啲係假啦。 係啦，亦都佢唔係話我啲嘢係充滿邪靈啦。佢甚至佢講到呢啲即係呢啲另類嘅宗教，或者佢即係講到好多個另類治療，佢又講啦。講到一啲冥想佢又講啦，佢講到冥想仲得意，佢話冥想咧，佢話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學冥想噶，不過咧你唔學到走火入魔就得噶啦，你當係一個 relax， 當係一個舒緩嘅心態，你咪去冥想咯咁樣。 咁佢點樣睇 UFO 啊？ 啊，佢咧成份報告裏邊咧，其實因為 New Age 都包括 UFO 同埋外星人嘅，佢就好輕描淡寫，輕描淡寫到咧就一個字起， 就你哋太膚淺， 唔係就係講有啲人係。信 New Age 嘅人都相信呢個外太空生物，咁就 full stop， 咁就冇演繹過落去噶啦。即係佢完全係避重就輕咗呢一個 part 噶咁樣。但係我又明白點解佢咁做嘅，因為嗰陣時佢1997年咧，其實佢已經將梵蒂岡嘅教條改咗一次噶啦。因為1997年之前咧，梵蒂岡嘅教條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所有。所謂的 UFO 現象咧，都是一些嘅邪靈的一啲把戲，去令到啲人咧去研究 UFO， 就不研究聖經咁樣。但係1997年咧，佢就將呢條教條就取消咗嘅。啊，點解取消呢？就因為當時而家呢個教宗咧就委派咗一個親信咧，就去做咗差唔多四年嘅 UFO 嘅研究報告。佢哋做 UFO 研究報告啊，你諗下，梵蒂岡做 UFO 研究報告，就交咗俾教宗嘅手嘅，即係呢份報告喺教宗手嘅嚇。咁教宗睇完之後咧，教宗就話。OK， 呢啲應該就唔係邪靈嘅嘢嚟㗎啦，應該可能呢個世界外面真係有外星人，所以佢就將呢一個嘅所謂嘅教條咧取消咗，相信有 UFO 或者找尋外星人唔等於違背天主教嘅理論咯。咁呢個就係97年嗰時已經改咗，所以可能呢次報告佢就唔會再提呢樣嘢咁多，咁就反而係講咗其他嘅嘢。但我又覺得佢好大膽嘅，大膽到點咧？佢形容 UFO 唔係佢形容一啲嘅New Age 嘅嘢嘅時候咧，佢甚至講到撒旦教 嚇， 即係我心諗，哇，點解佢哋咁大？ 即 係 呢啲要從來你唔會覺得佢會講嘅，佢全部講曬， 佢全部講，即係甚至你 咁係咪想即係 gather 即係大家以和為貴咁啊，變咗一大家一大教？ 其實梵蒂岡呢十幾年嚟都有咁嘅動機嘅，即係佢包括佢哋有個叫做合一運動噶嘛，合一運動係天主教發起噶嘛，即係佢哋想全部總之信聖經嘅人。你唔好再分任何教派啦，都係一個 church 嘅啫。咁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年，其實佢都一半成功一半唔成功啦。因為東正教原則上而家同佢差唔多，我唔可以話佢合併咗，不過佢哋係已經 friend 曬 friend 到真係冇分別咁滯嘅咧。即係東正教教會係隨時可以用天主教教堂噶啦，而家已經。你每一次睇梵蒂岡裏面嗰啲教宗講任何嘢宣福又好，乜都好，前面坐把黑色戴住黑帽嗰啲，咪东正教嘅教士咯，已经系 friend 到不得了。咁但系佢喺呢个报告里边讲撒旦教嘅时候咧，佢讲到一啲嘢就话，有啲信 New Age 嘅人咧，就包括去相信撒旦教，去做一啲撒旦教嘅仪式啦，去膜拜呢啲嘢。但系咧，佢其中一啲字眼咧讲得几有趣嘅，佢话嗰啲人咧所谓拜紧撒旦教，究竟佢哋拜紧乜，佢哋都唔知道。 真是匪夷所思的，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收到一位由美国 USA Fax 的听众。 喂， 咁远，今天讲什么呢？请问你知道。 我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到半生，亦有争议，是否？ 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作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位，是否爱或是其次，比不上恋人，怕厮守一辈子。无论你喜欢谁，请你继续留下身边这个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剩低几寸，留给这女子。谁个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 他是陈慧琳啊，今日叫做最佳位置。 如果你想继续听夜晚我夜班八黑色星期一，咁你记得留喺呢一度啦，坐好。 啊，同埋要呼吁换呢个麦罩，如果唔系病死咗啦，我会因为坐得耐咧，又好似有啲喉咙紧紧地咁样，好似。都好驚，今日離開少少， 係咪啲心理作用啊？ 唔係啊，我真係頭先都有啲鼻水，啱啱喺你擰開嘅時候 已經噴咗出嚟， 喺隔離房 探下熱先啦，過嚟 啊！係啊，哇，真係要離開呢個麥就開大啲個麥啊！好啦，咁啊，我哋首先頭先咧就呢個聽眾咧就喺呢個美國，笑咩？ 你讲， 咁系真噶嘛？I am a USA Internet Radio listener 咁样，佢话咧，我头先啱啱听到你咧就讲呢个影子政府，我希望咧就你阿 Jason 你答佢都要噶啦， 我谂佢清楚过我嘅， 系嘛？ 系啊系啦。 咁嗱，你知道嗱，佢又话佢唔系 FBI， 佢唔系 CIA 咁啊， 不过系 NSA 啊嘛。 咁希望你吓、啊，你唔使求虑噶啦，你肯定讲噶啦，不过你 系 咪啊？你头先话嘅 系咩？ 剛才你啱啱陳慧琳最佳位置的咪後你咪講囉。 我講乜嘢？ 你話好㗎嘛。 哦好。 你話我會講少少㗎嘛。 哦。 我問你會唔會惹嚟殺身之禍，你話會㗎 嘛。 跟住講講下講咗 FBI 點樣 recruit 嗰啲大學嗰啲啊。 嗰啲係咪後講㗎，唔好講啊。 嗰啲係咪後講會惹嚟殺身之禍。 你唔好講，你哋唔好講。唔係講返嗰個即係 just joking 啊，所以話返俾啲西人聽先。如果唔係嘅話，真係惹嚟殺身之禍你。 講返嗰個報告呢，即係梵蒂岡呢個報告。 咁你都係避咗喎。你都好你都好。咁即係我好膚淺，問得 係啦， 問得好膚淺。 係，我避咗佢先。唔係，咁講翻啲報告裏面咧，講嗰、那個撒旦教咪頭先講，佢哋竟然即係肯講呢啲嘅嘢啦。咁佢哋講到話，咦喂，即係佢哋所謂扮緊撒旦嘅一啲人士，佢哋講咁講啦。反而佢咧成份報告裏面最反對，即係最唔欣賞嘅咧，反而唔係嗰啲所謂 New Age 嗰啲，佢寫得好平均嘅，即係寫得好好好中庸嘅，所有嗰啲嘢唔不過不即係不火不温嘅。咁但係佢咧講到咧有一啲嘅嘢咧，佢哋認為呢個同魔鬼同 evil 同撒旦係好有關係嘅。咁我睇完我又覺得嚇咁老土嘅，佢話咩咧？佢話而家嗰啲 rock 嗰啲 music 咧， 嚇 就係最邪惡噶啦， 或者嗰啲 rock 嗰啲， 係啦， 咁黃貫中嗰啲冇慘，rock 有 係邊個 rock music 啊？ 佢 rock 嗰啲咧就嗰啲叫嗰啲震盪嘅力量咧，同埋裏邊啲歌詞 即係嗰啲我要死啊嗰啲 係啦係啦， 都有魔界 啦。咁同埋佢話啲歌詞咧就非常之引導啲。後生人係啦，就走向唔好嘅地方咁樣，所以佢反而成個報告裏面最反對係呢一樣嘢多喎。 啊，估唔到喎，真 係估唔到。咁但係咧，我就開頭仲諗住成份報告裏面佢有冇講 Harry Potter 咧咁樣啊？ 冇，成份九十二報告裏面冇講 Harry Potter。 佢只係引用咗佢啫。 係啦，佢就喺記者招待會就引用呢一個 case 去講 Harry Potter。係，即係我心諗啊，幾識 marketing。 佢冇 on the record 寫落去。 佢冇 on the record 寫 Harry Potter 喎。咁我心諗， 但 係 wow 噶嘛，你知啦。係 啦，即係佢講完個記者招待會咪會引用佢，但係嗰個 report 係冇。咁我覺得啊，梵蒂岡好嘢，好嘢嚇，即係嚇，即係佢完全係 佢係有用嗰度嘅，佢唔係。唔係流料嘅， 佢唔係流料噶， 佢真係唔係流口水嘅流 料啊！唔係，但係成份報告你睇完咧，你會覺得有少少覺得，咦？ 即係佢全部都係咁啊！即係譬如講風水啊，講冥想啊，講瑜伽啊，講你話嗰個 natural 嘅治療啊，全部都係好中 用 嘅，即係總之你可以相信，不過你都希望你翻 church 咁樣。 佢有啲就唔係話你可以相信，有啲就佢話咧佢呢啲咧就同呢啲基督教嘅原意有少少唔同。咁呢啲話有啲咧就會講話呢啲咧同一般嘅基督教嘅教義有少少唔係好符合咁樣。咁有啲就話啊，你冥想其實你可以冥想嘅，你唔走嗰一摸就得㗎啦。 即係你買百事都 OK， 不過最好飲可樂啦。啊咁样 唔知喎、啊，咁但系即系你睇完成份报告，你觉得，咦？即系其实佢系想鼓励啲人去信 New Age 嘅嘢啊， 即系 定系佢想洗底，即系叫人话，其实你信 New Age， 你都可以翻 church 嘅咁样 咧。呢啲报告唔系成日做嘅，系咁耐以嚟系第一次做一份咁样嘅报告。 即系而家讲紧梵蒂冈对灵异事件嘅报告咧，或者灵异嘅宗教信仰嘅报告咧，呢、這个就系近咁多年嚟都系第一份。 嗯。 同埋佢都寫得幾詳細嘅，即係佢好多嘅人物啊、地點啊，或者啲 case 點解會發生啊，或者佢教啲神父點，如果你萬一你遇到啲咁嘅情況，你 第一句就係你哋唔好咁膚淺， 唔係，唔係，即係話你可以知道嗰啲係咩嚟嘅，唔好人哋原來講緊冥想你都唔知咩、水晶嘅人 即 係 要學嘅，即係佢哋都要邊學邊做， 係 佢哋都要上堂嘅，要收嘅，大佬咪上啲幾 interesting 喎、 啊。但我都好估計有冇人真係睇曬九十頁咯啲神父，我都好懷疑。但係個問題係。 咁你唔可以咁樣懷疑啲神父 啦， 可能真係會睇嘅， 但係你都會睇啦。 咁啊啱，但係即係成份報告出嚟咗嚟之後咧， 即係睇曬九十頁， 睇曬啦。但係當然唔係論家 嗱，你又冇錢袋，又唔關你事，你都睇啦。 咁啊係，神父都應該要睇。 係咯， 啱，咪變咗成份報告裏邊其實個目的咧，其實都幾有迷糊地帶嘅，即係究竟你想做乜呢？即係你係咪話俾啲天主教徒聽啊？你不如都信下其他嘢都 OK， 定係信緊其他嘢嗰啲人，其實你都可以繼續去做天主教徒呢？咁呢個就係一個無端端星期一嗰日嚇，即係部署整份預算案出嚟，佢又抌份呢個報告出嚟。即係唔知道大家係咪真係咁啱得咁巧湊巧係嗰日做啊？ 其實我覺得你係嗰啲人咧，譬如我送份禮物俾你咧，你都會。里面会唔会系炸弹咧？都会谂一谂呢啲嘢喎，你都即系譬如啲熟朋友送嘢俾佢，佢今次会唔会变节线我咧？奇怪，点会喺早一日送嘢俾我？ 好辛苦， 好辛苦啊，大佬！ 你咁样谂我， 跟住佢买一个电脑翻屋企，点解后面咁多窿？会唔会有偷听器？头先美国政府会唔会同嗰个串联咗嗰个电脑商场嗰个298嘅员工？ 其实佢系卧底嚟嘅，系嘛？ 跟住原来我一路上咩网，佢一路知道晒咧。你咪成日都幻想呢啲嘢？ 我唔係幻想呢啲嘢。 我會帶你去睇醫生㗎啦。係 咪啊？ 唔係我啊，即係多謝你一路咁支持咧，嗰啲 printer 嗰啲墨咧。 你真係我 九十幾頁你都 print 曬出嚟。 我代佢哋多謝你。 多謝你啊，真係。 我諗你每日換嘅你嗰個 printer 嗰啲墨。 係咁啊，不止 幾百蚊嚇，你知啦，都幾貴㗎嘛。 我一定會 print 曬出嚟咯，因為 save 喺個電腦就冇意思㗎嘛。 啱啊，呢個 一定要自己攞住手喺度睇㗎嘛。係咪先？唔咩嘅，但係即係成件事喺呢個禮拜，即係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就咁多奇怪怪嘅事情發生咧，都覺得究竟大家喺度做緊一啲乜嘢咧？即係你無端端一啲冇可能嘅人做一啲冇可能嘅嘢，包括你話教宗梵蒂岡做一份咁無釐啦加嘅 report， 佢講緊唔係一啲好簡單嘅 report 喎，佢講緊係成一份92個 report， 佢淨係講緊啲參考資料嗰啲頁數已經有10頁係參考資料。 同埋樣樣，你又講 New Age 嗰啲所有嘅嘢都係而家發生緊，樣樣都同我哋有好直接嘅關係，的而且確有好多人做緊。 冇錯，同埋信緊呢啲嘢。咁變咗點解佢哋突然間要做啲咁嘅嘢，而係其實原則上阿梵蒂岡可以唔使做噶嘛？即係 阿梵蒂岡， 阿梵蒂岡嚇，咁係唔使做噶嘛？ 阿梵蒂岡同埋阿朱檸檬嗰班係嘛？ 咁布殊又係布殊，你整個預算案 budget， 你又唔使哇，喂講到。 即係佢懷疑我哋太空已經有生物。咁呢啲嘢係布殊不嬲一向唔會做嘅嘢嚟。 呢、這個我反而覺得勁啊，真係。所以你上個禮拜話俾我聽，話布殊會即係布殊講咗句預算，我即係嚇。啊奇怪，我真係匪夷所思。 係冇錯，因為佢係唔會 佢即 係 從來 沒嘅。 Bill Clinton 都話可能會 係冇錯，因為 Bill Clinton 我哋 party 嚇，好舒服啊！可能有 UFO 噶，大家即係可能佢係呢啲人嚟 嘅。Bill Clinton 咧就係、是、一個 UFO 迷嚟嘅、嗯。我唔記得我唔記得咪前有冇講過啦。嗰陣時佢 你好多嘢咪前都冇講嘅，即係你唔好話我入你啦呢位。 唔係，有時我都唔記得咗幾時開咪，幾時閂咪，明唔明啊？唔係，其實咧嗰陣時咧有個真事嚟嘅，即係你可以 check 翻一啲佢啲幕僚嘅 report 啊。當年Bill Clinton 選咗做總統之後咧，第一日翻到工，咁佢揾咗自己嘅幕僚去到白宮，佢揾咗一個好熟嘅幕僚入嚟同佢傾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做嘅咧唔係講緊你搞好個國家經濟啦，發展技術啦， 攞曬啲嘢嚟俾我睇。 唔係，佢就係話。嗱，你呢幾個月你乜都唔好做，你淨係幫我入去呢、這個五個大廈嘅檔案裏面揾兩樣嘢俾我啫。第一就係所有 alien 同 UFO 嘅檔案，第二就係所有 有冇揾到俾佢啫。 第二就係所有呢、這個 K 呢、這個金麗迪刺殺嘅檔案。 咁、 要揾曬俾佢。咁你諗下， 呢個係佢 own interest 啫。係啊，冇錯冇錯。 Bill Clinton 嘅。 咁但係究竟嗰啲 report 有冇出到嚟咧？咁照後來講翻出嚟咧，即係甚至而家因為嗰啲有啲幕僚，即係 Clinton 時代嘅幕僚咧，而家都係講緊搞 UFO 資訊流通噶嘛，有啲。咁佢哋嗰陣時都話，其實有啲資料其實連佢哋總統都攞唔到，即係包括一啲 UFO 嘅資料。 就算佢簽名都冇效， 佢哋簽名都冇效，即係佢哋話，即係就算可能佢哋話要攞，可能佢哋知道有啲檔案，或者可能佢嗰度明明有十份檔案，咪俾一份你咯，你唔知道有十份 都係事實， 係啦，都係事實，冇錯冇錯，都係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全部啫嘛。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冇佢扶嘅喎，即係你係有咁嘅權，但係佢有個 如果俾你做咗美國總統就慘啦。我諗你唔係話叫佢攞檔案。你而家即刻飛我去 Area 51啦，係嘛？ 我要即刻落去㗎嘛？ 我要即刻落去，我要即刻同佢握手。我要問佢好多嘢，好多匪夷所思嘅嘢。 咁如果係，我就唔做美國總統啦，我做美國副總統。 你做影子政府， 我就做副總統啦。 發夢啦！ 哇，都俾你做得唔掂啊， 係嘛？ 唔掂， 俾我做就炒啦。 全部撥款去研究 UFO。吓、啊， 經濟唔搞， 唔搞，全部唔搞，全球癱瘓，跟住咧， 打仗唔打， 唔打，慳彈藥，叫曬大帽過嚟睇外星人，大家喺度，我哋放映啲片俾佢睇，唔好咩啦，你唔好指住我啦，啲大殺生嗰啲， 咁咪得咯，咁可以再拖多二百年啦， 系啦，咁就和平啦，起碼我哋，起碼我哋呢兩三代都冇事啦，係咪先？ 真係彈個外星人過嚟，你唔好打我哋，你唔好整呢啲啦，你睇下嗱，有嘅指住出邊啦。不過同俾啲油我，因為我要搞啊嘛，咁樣。 唔係，所以你話而家呢個局勢咧，隨時變㗎啦，真係唔知㗎。 隨時撒旦帽又佢又戴頂牛仔帽出嚟喎， 佢不嬲都戴牛仔帽㗎。 不過撒旦帽有一樣嘢好勁， 係 你有冇留意嗰啲新聞片啊？佢攞住嗰啲槍咧，嗰啲來福槍咧，佢、仍單手咔咔，跟住砰砰，幾勁嗰啲後坐力，佢單手就咁砰砰，好誇張。 呢、這個就係一個下馬威 嘅。話俾你聽，佢係玩慣呢啲槍嘅，玩慣嘅，唔該識嘅我。 但係得個槍，我驚真係應付唔嚟咯。 真係 我哋唔希望佢會 真 係， 我都唔希望， 真 係唔希望。但係似會打咯， 但係真係冇， 真係唔該，我都唔想。 播首歌俾阿布殊，等佢嚇戴住佢嘅牛仔帽，著住條皮褲，攞條皮鞭。 佢系叫做话俾你听啊，首歌咧就叫做 Lady Marmalade， 佢哋系 La Belle。好，咁啊，差唔多啦，剩翻少少时间，两分钟到吓。咁啊，今日啲料都圆满结束啦。咁啊，今日提早咧就再见啦，系啦。咁啊，慢慢会冇声，大家两分钟之后咧就会 进入即系催眠状态。 两分钟之后就会有 time peep 噶啦，咁啊自己对时啦。 咁都得。 三分钟之后有新闻嘅。 嚟咁啊，预估下个礼拜啊。 下个礼拜有咩讲啊？ 影子政府 系。下个礼拜咧会讲下一啲关于撒旦母后赛恩一啲灵异事件。 哇！你又知佢有灵异事件？ 一啲古怪事件啦，咁因为近打仗啦，系时候要讲下。所以我原本同阿 Jason 夹定讲嗰样嘢，要等到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 你知唔知点解佢本来同我夹定讲嗰啲要下个礼拜？知唔知点解？因为本来佢应承咗今日 讲， 唔系佢本来想今日拎啲白奶俾我哋睇。佢有套 series， 有套打嘅。 喂，咁你下个礼拜早啲啦，你九点钟、十点钟过嚟啦。 系边个拍噶？你话？ 啊，史蒂芬史不布。 系史蒂芬史不拉布啊！ 我哋前先讲呢样嘢啦。 唔好住，唔好住。即系而家拍嗰、那个 瞓紧觉噶啦。 Catch me if you can 嗰首嗰个 Stephen Spielberg 啊，咁佢就话应承咗今日咧就拎俾我哋睇噶啦。咁我哋要睇咗先，咁我哋睇咗先可以同佢倾啊嘛，系嘛？ 我未录啊嘛。 佢唔记得，佢唔肯俾 original。 下个礼拜唔该你啊，九点钟翻嚟啊， 吓。嗱，你个格真系衰得。 咁听众唔知噶嘛，你笃爆咗啦又。 你真系自私。咁我下个礼拜又要再褪啊嘛，好劲噶！ 唔系我下个礼拜录俾你哋睇咪得啦。 咁呢个要唔要俾大家睇咧？ 呢个唔得噶，呢个二十个钟头噶。 哇！ 所以一定睇三日三夜， 所以一定要录俾你哋。 Woodstock 点样讲？ 系 二十个钟 系一个 series 嚟嘅，即系一个电视剧集嚟嘅。 但系两个礼拜后先同 系讲咩噶？不如你讲咩 都系同外星人有关嘅。 吓，但系史蒂芬好拍噶， 系咯， 系 唔可以放過你， 肯定啲 effect 都勁啲啦，即係啲外星人都似啲啦，係咪先？ 咪有 meaning 啲咯， 過得阿 Stephen 呢 part 係嘛 ？OK 嗱，咁你拗手指咩？今次應承我哋咧，廣大聽眾係聽到㗎嚇。 係，你都傻？ 係咩？係咩？我話係講咋。 係有問 題㗎，啱交俾 CY 啦。 OK， 拜拜 ，Good night。Just